天乐之东带过了黄骠马，不由得情书报，两泪日麻，提起了子马，来投大不问堂，黄大人想怎与他，早不心困之在天堂下，还你一地点饭钱，无奈何只得来买呀他。拜呀拜，寿儿啊，你就前去了吧。但不知此马